Hello， 大家好。 系咁啊，今晚嘅题目咧就叫做乌托邦同埋反乌托邦。 系 咁啊，老实讲，即系一节咧，其实就讲唔晒 一集讲唔晒， 一集讲唔晒，真系讲唔晒。因为咧就乌托邦同反乌托邦两样嘢都即系好多嘢可以讲嘅。 系啊， 系咁啊， 乌托邦咧，其实呢一个说法就都好耐历史啦。即系如果我哋追翻可能十六世纪。 正式就係、是、即係呢個字啊，一五一六啊嘛 ，Thomas More 係嘛， 係啦，嘅時候就講即係啊，究竟有冇一個理想嘅國度？但係嗰個字其實本身都唔係講理想國度， 啱 係講一個無不存在或者一個假嘅地方。但係個字用下用下咧，大家又好似真係當咗佢一個天堂啊，一個理想嘅地方。呢個好奇怪，因為 唔係呢個完全唔啱嘅，你知唔知點解？因為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喺之前咧，聖奧古斯丁咧就寫過一本叫做《上帝之城》啊嘛，《City of God》。咁聖奧古斯丁咧就認為人係唔可能喺地球度建設到呢個理想國嘅、 嗯嗯。 因為點解咧？因為人咧天生有原罪啊嘛。咁你有缺陷啊嘛。咁亦都即係西方有一句説話好出名㗎啦，叫做。即係人類喺度計劃嘅時候咧，上帝就喺度笑。 笑啊！ 係啊，即係話咧，即係你人諗出嚟嘅嘢咧，就唔可能係即係能夠達到一個理想嘅角度嘅。 係係。 咁所以即係就算 Thomas More 佢本身係教徒嚟㗎啦，大家知道佢係因為反對呢個亨利第八，之後俾人斬頭㗎嘛。係。啊，即係亨利第八要離婚啊嘛，咁佢係天主教徒，佢反對離婚㗎嘛。 堅決反對。 堅決反對，咁啊唯有即係個頭都斬咗落嚟啦。咁所以。即係既然係咁啊，所以佢寫呢個烏托邦咧，即係佢描寫一個子虛烏有嘅角度啦。 係啦，個烏其實就係子虛烏有。 冇錯啦，你講得好啱。即係個譯啊，譯得真係好嘅。 係， 係烏托邦。咁啊，點可能係我哋而家諗嘅所謂理想國咧？ 所以個得意嘅地方就係咁啦。嗱，本身個烏托邦個字嘅使用已經係反轉咗啦。係 啊，冇錯。 本身係講虛有啦，做唔到啦。 嗯。 但係之後就再。有人再反翻呢個字，咁所以反烏托邦其實係一個反理想國嘅理想國，定係翻翻去烏托邦本身嘅説法咧？咁樣，所以呢個就好有趣啦。 係，但係至少咧，即係無論烏托邦或者反烏托邦咧，都係一個未曾實現嘅，即係可以咁講，即係喺而家目前嘅地球裏邊未實現嘅一個角度。 係。 咁烏托邦即係一定係講未來㗎啦。 係。 你明唔明啊？即係烏托邦，你可以話未來好理想，能夠建立到一個理想嘅角度，即係從而家嘅意義底下咧，就係烏托邦啦。如果你調翻轉，你話唔係啊，將來嘅人類嘅社會咧，比而家更加殘，即係更加更加唔理想啊，即 係 人下更加殘酷啦，人類嘅生活更加痛苦啦，或者更加冇咗私隱啊，諸如此類，咁就叫反烏托邦啦。 但係即係馬老師嗱， 或者呢個時候我哋聽聽阿蘇適點睇啦，好嘛？蘇適， 好啊，好啊，喂。我又想補充少少，其實咧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咧就有大同與小康啊嘛。 係啊，大同都係啊，你講完先，呢、這個我有嘢有嘢。 係啊，大同都係做唔到噶嘛，即係一開始儒家就啊大道之行也已經係過去嘅事啊。當然中西方文化上面有啲差距咧，東方即係儒家就話大同即係其實好似烏托邦，就係、是、過去嘅嘢嚟㗎啦。就我哋做唔到㗎啦。我哋追求次一步，我哋追求小康就算啦。即係我哋。儒家即係戰國春秋就已經係咁講。咁當然啦，中國傳統文化就冇反烏托邦呢樣嘢嘅，即、就、係、是、我哋淨係講啊大同有幾美好，幫我哋做唔到，你追求啲實際啲嘅小康就算啦。但係其實兩樣嘢我覺得就好似嘅，即、就、係、是、大同同埋烏托邦呢個都係一個理想嘅角度，都係做唔到㗎啦。但係東西方嘅分別就係東方覺得咧，我哋曾經擁有，西方就覺得咧呢個係個將來嘅理想，但係都係做唔到。 孔子嗰个所谓过去做到咧，都系虚构嘅过去，即系我哋知道孔子一路都系借住一个虚构出嚟嘅过去去说服大家，你信我呢套啦，曾经系可行嘅咁样，佢即系政治宣传嘅一个工具。 我想岔开，唔系，我想岔开一笔讲一样嘢咧，就我唔信呢句嘢，呢、這个大同篇咧，我有疑惑嘅。嗱，點解咧？因為 你講真偽嘅疑惑定係咩？ 真偽嘅疑惑，因為咧，大家都知道《禮記》咧係漢朝先至出土嘅。咁而咧，喺呢一個即係打完七國咁亂之後，秦國統一之後咧，又焚書啦，即係佢禁咗啲書啊。咁變咗咧，即係又跟住又有楚漢相爭啦。 咁啊搞到咧就冚唪唥嗰啲書籍咧就散落得好緊要嘅。咁所以咧就去到漢初嘅時候咧，就皇帝就出現相啦，即係邊個咧揾到啲古籍咧，就唔該你獻上嚟啦。咁啊有錢有錢嘅，有獎金嘅。咁於是就好多人就獻書啦。咁但係咧佢獻嗰啲書一定要話，孔子講嘅，或者莊子，或者呢個孟子講嘅，或者周公講嘅。如果唔係皇帝唔要啊嘛。咁所以咧漢朝係特別多偽書嘅。嗱你大家諗下咧，如果你睇《李運大同篇》咧，我記得嗰陣時我是不是中學已經跟師兄拗親死嘅？我話嗱，你諗下，佢講三代嘅時候咧，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啊嘛。但孔子其實唔係主張呢樣嘢嘅，孔子係講親疏有別噶嘛。係咪啊？講乜嘢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咧？應該係墨子講嘅兼愛嚟嘅。就唔係一定唔係孔子主張嘅嘢， 因為君君臣臣噶嘛，應該 唔係同埋係啊嘛，你齊家治國先平天下啊嘛，你搞掂你自己屋企先，係嘛？咁你點解你唔單止搞掂屋企，仲要搞埋人哋屋企？唔單止錫自己個仔，要錫埋你個仔，即係呢樣嘢係唔係儒家所主張嘅嘢。所以咧，你話嗰陣時係比小康仲理想咧，就應該孔孟，即係如果你熟知儒家嘅學説咧，你應該唔贊同嘅。 嗯， 係嘛？即係冇理由大同係好過小康噶嘛？其實孔子嘅理想咧，周昔講得啱，佢理想其實係小康社會。但係佢你嗰個《禮運大同篇》嘅寫法啊，就係話應該 真偽有待考究。 唔係多數偽嘅，多數因為 而家馬老師就好肯定，從一個 唔係你因為佢嗰套 概念上 係佢嘅寫法就係子曰啊嘛。如果佢唔係寫子曰咧嚇，咁你就即係其實好多噶。你而家睇咧係因為孔子自己冇寫過嘢啊嘛，除咗春秋佢生 過，蘇格拉底一樣， 係啊，咁變咗好多嘅，尤其是即係裏邊講嘅子曰啊，同埋我哋睇啲古書咧，其實如果你真係睇，譬如莊子，咁你淨係睇佢七篇好啦，即係內篇七篇，其餘嗰十幾廿篇咧唔好睇，所以陳古應嗰啲就唔睇得嘅，因為佢好多嘅阿嬌文咧，即係佢好多嘅跟莊子嘅理論，佢發揮係咩咧？就靠嗰啲外篇啊雜篇，咁但係其實正式考定咗咧係內篇七篇。即係孔子嘅學説都係嘅，你最緊要的一樣嘢就係用翻，即係如果你真係要研究咧，就係用《論語》，因為《論語》就冇辦法啦。我哋係知道應該係啦，冇理由仲要 徒弟寫翻出嚟嘅， 或者徒弟屈佢咁啊，擺啲嘢喺個 教組知啦，呢個就 唔奇喎。咁但係即係其餘嗰啲咩《說院》啊、《孔子世家》，甚至《史記》裏邊講《孔子世家》咧，你都唔好。肯定是孔子，你一定要跟《論語》他的講法呢、就是、比較。我的看法呢就是你將《大同篇》這個三代這個大同這個這理想呢、比較一下他《論語》孔子的講法呢、即是孔子很緊張的嘛，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嘛，你諸侯用了天子的禮都不得的即是很多東西你不守三年之喪又不得的，那他怎會是去到即是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戶其棄於地呀，即是他不應該是那種的基督教或者墨子嗰種咁嘅兼愛精神，即係呢個我個人睇法啦。 呢個我同意，所以我頭先都唔係話孔子講嘅，我都係話即係我哋儒家思想有呢個睇法。 你都怕咗馬老師喎你？ 唔係，因為咧，因為係唔係孔子講呢樣嘢就好有爭論價值嘅。但係喺我哋中國，因為呢其實都唔重要嘅，喺我哋中國嘅文化傳統上面咧，係認同咗呢個概念，即係我哋有一個叫做呢啲嘢未必係真的。即或者我哋都知道佢講嗰個大同其實都係假嘅，但係咧就呢樣嘢咧就深深影響咗我哋嘅文化。 即係我哋唔需要知道佢或者肯定係咪儒家或者孔子講啦，咁但係佢的確呢個大同嘅觀念係散落咗喺整個即係華人嘅文化裏邊係真嘅。咁而嗰個講到個重點來就係剛才即係馬老師講緊就係未來嘅想像，即係烏托邦可能係未來想像，但係同時間佢未必係未來嘅。 好， 因为它可能是只是虚构的想象即是未来是一个现实的时间线嘛但其实很多人说的时候是知道 它不会在现实发生在概念上都不可行，因为 是不是这里想更正一点刚才苏轼说 是， 但是其实是西方有的，西方大家知道呢，就是这个刚才譬如柏拉图讲的理想国际就是未有的嘛，是，但是另外呢就是写 New Atlantis 那个是哪个呢，就是讲 阿达兰提斯 他就是说之前的 即係沉咗落地，沉咗落呢個咩地中海唔知邊度，即係佢都有啲講，都有嘅。Gilgamesh 嗰度都有寫，都有講嘅，即係嗰本史詩都有講啊。即係以前有一個好美好嘅國度或者世界，但係就唔係好似而家講咁，即係其實我哋中國人以前好叻嘅。有大同社會的不過而家冇啦，仲有小康社會的周朝之前就係啦，咁而家就冇啦，咁 但係呢一句都是即係講古仔的説法嚟嘅，即係大家都係講古仔嘅人，即係你當然一定係會借住講古仔，一定係兩個方法，一係就係話。我已經聽人講了很多啦，我訪問了很多人啦，即係講亞特蘭提斯都是講緊係歷史啊嘛，即係嗰係一個。口述歷史的方式，當然嗰陣時唔用咁嘅字啦，但係嗰陣時就係訪問唔同嘅人，就話曾經有咁嘅國度，咁然後就講翻呢個國度係美好，但係即係懷舊係即係必然成功噶嘛，即係你懷舊點會講壞事啫？你一定係講美好係咪？就算嗰個國度唔夠美好，你都會講到係美好。但係邏輯上你去思考就係一個咁美好嘅國度。但佢又唔存在喎， 係啊， 個邏輯係點樣過先得㗎？即係除咗天災，咁亞特蘭提斯我明啦， 係啊， 咁但係大同冇咗又點解咧？咁你都要解通。 冇講㗎，即係如果你話分開咧，就係西方嗰個設，即係對所謂理想國嘅設計咧，係比較詳細啲。但係本小説都長好多啦。 係 湯馬斯摩亞嗰本要烏托邦，咁另外我查到咧就貝肯寫嘅，就係呢個新亞蘭提斯。咁另外仲有個意大利佬嘅叫做 Tommaso。近年拉寫寫呢個 The City of the Sun 太陽之城，呢個1623年寫嘅。咁但係你譬如湯馬斯摩亞佢寫嗰個烏托邦咧，都係好詳細嘅，即係佢覺得理想嘅時候咧，個政府應該點？教育又應該點？經濟又應該點？ 同埋嗰個其實咧，都係相對小康嘅。嗰、那個古仔只係發生喺一個島國嘅啫嘛。 嗱， 即係點解要設定係島國？就算柏拉圖寫理想國，其實都係相對細嘅，即 係 因為。你一大，其實你就好難 去管理嗱。點解會由從烏托邦去到反烏托邦？可能我哋即係之後再慢慢講。但係其中一個重點就是烏托邦咧，其實有一個好高的控制性。 係， 即係佢一定有啲嘢，佢有個好 小國寡民。 係啦，有個好強嘅制度，然後大家好似按部就班，會知道要做啲咩。 係， 咁就好似好好咁。 係， 但你心裏面再諗清楚，呢個係咪真係叫好呢？即係呢個一開始烏托邦所提出嘅質疑。 係， 但係唔知點解用下咧，大家又覺得啊呢、這個字幾靚喎，呢個字好似好美好喎。我覺得個字本身。成為吸引力咧，係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嚟。 唔係，同埋即係而家仲多一個意思咧，就係話，如果譬如話，米哈利呢個想法太 utopian 啦，咁 係， 即係話咧，即係唔可能實現， 不切實際 啊，係嘛，係嘛，蘇適你講啊， 係啊，因為我其實有少少睇法，就係好多大眾，即係或者係我哋叫做普羅大眾對烏托邦嘅認識咧，其實冇咁深嘅，佢只係咧拎咗呢個字咧， 係 理想國。一個理想的角度，但你當即係唔係好多人真係睇咗本小説，或者係知道個小説嘅制度點解唔行唔通嘅，或者係點解其實聽落好似好美好，但係實際上就好似好反人性，或者其實好似冇乜私隱啊咁樣，即係唔係好邏輯啫。但係其實唔係好多人好理解個概念，就是、大家攞咗個字咧，就套咗喺其他嘢上， 我 即係變咗一個。變咗一個普叫流行文化上邊，我哋成日用嚟講啊，烏托邦即係理想國，即係一啲不切實際、天馬行空咁樣，即係變咗流行文化上面嘅烏托邦，同埋實際嘅小説裏邊嘅烏托邦，其實都係有兩層嘅唔同嘅意思嘅。 嗱、譬如我又舉個例啊，接翻阿蘇適頭先講嗰樣嘢，就係喺湯馬斯摩亞嘅烏托邦度咧。咁佢就話咧，每一人屋企咧有兩個奴隸，咁即係佢設計好好嘅。點解唔係三個咧？點解唔係四個咧？或者點解唔係一個有兩個奴隸咧？咁政府要提供免費醫療，咁好合理喎。這個實現咗。咁另外咧就容許安樂死，都就快得啦。有啲國家 有啲國家都得啦。 係啦，咁咧同埋咧準離婚得啦。你要記得佢係1510幾年寫咧，話準離婚咧好大件事嘅，同埋所以佢好似喺我如果冇記錯咧，就係、是、佢在生之前係好似冇出版嘅呢本書，因為佢作為天主教徒，佢贊認為喺第日嘅烏托邦會離婚喎，得了嘅。 同埋佢一般嘅説法上，佢自己都唔係咁贊成離婚嘅。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即係我嘅意思就係咁啊，即係西方去設計呢個烏托邦嘅時候咧。 就係、是、會好好細節啊，有一啲所謂政策性嘅問題。 哦，係， 就唔係好似大同篇第一就好短啦，八零字就已經話不動親其真。 即係如果佢真係藝書嘅話，咁係應該咁樣嘅，佢寫下一本咁。 即係佢冇嗰種，即係其實中國係由甚至春秋儒家開始都嗰、個政治嘅設計其實係好。即係好點啊，低水平 通常都係透過別人去批評啊問啊，然後佢就答咯，咁先會知道係咩事咯。佢唔會諗好曬嗰個藍圖出嚟話俾你聽 係 點。 即係儒家係冇呢樣嘢嘅，佢係著重所謂德治。即係你個皇帝係賢明啦，你用啲才，即係用嗰一啲賢明嘅臣子啊，諸如此類，咁就搞掂㗎啦。咁然之後一係咧就好細啦，即係譬如話，譬如打仗嘅時候應唔應該抽税啊？抽幾多税啊？守喪要守三年，因為兩年啊，即係一係就細節到 禮咯， 係啦。一係咧就係即係，總之皇帝賢明咧，臣子又聽間咧，又起用呢、一個賢明嘅臣子咧，咁於是你個國家咧就大治啦。 呢、這個等陣要慢慢講，即係究竟點解會人治嘅？烏托邦係一個點樣出現？但因為西方嘅傳統係從柏拉圖講 republic， 已經係好細緻地去講緊一個君王要做咩，係啦，一個士兵要做咩，下邊嘅農民要做乜嘢，然後中間嘅嗰個制度。咁佢哋慣咗係一個咁傳統有結構上去設計一個國度。咁不過，但係佢哋又同時明白嘅，其實從來都係虛構嘅。佢哋係為咗去講一啲概念出嚟 嘅 啫。 係唔得㗎，即係譬如托馬斯摩亞都好得意嘅，佢就話人應該唔應該有私產嘅。 嗯， 咁呢個又幾符合即係某個程度天主教嘅教義都有嘅，即係耶穌都講過啦。你要跟隨佢，唔該你冚唪唥將你啲家財啊拎曬出去，咁然之後跟隨我啦。咁所以即係譬如呢、這個又有啲人又讚賞嘅，即係譬如好似啲共產主義者啊，或者社會主義者啊， 好多烏托邦都係同即係所謂社會主義嘅嗰種聯想， 係啊， 即係行得好近咁。 即係證明烏托邦嗰啲冇人諗到資本主義係一個烏托邦。 但是如果冇資本主義咧，烏托邦嘅小説啊等等咧，又唔會可以即係散佈啊！呢個係嗰個內在矛盾。 係好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可以聽只歌咯喎，應該嚇。咁呢只歌咧，啲歌都係阿米哈揀嘅係嘛？谷亞薇唱嘅，叫做《我要和你在一起》。 浅你的梦，晴朗也没有亮照你天空，何日重蹈可伤痛，准许我步进你太空，看守背后营造暖流进心中，城市里没美让你心动，时间也没法力送走你的伤痛，存在维度中的风，可否替代我将抱拥轻轻送赠，来让你能一生不再懂，不知怎说起，只想守护你，无尽情话守于无人之地。假使可远飞，要共你一起，曾作全部可以舍弃。 尽情话守于无人之地。 心说起，只想守护你，无尽情话手语，无人知地之美。假使可远飞，要共你一起。 乌克兰之后，双方举行的第四轮谈判，据乌方代表团成员之一。總統辦公室主任顧問波多利亞克表示，已經進入技術性暫停階段，雙方的相關工作小組將完成補充工作，預計談判將於當地星期二繼續。在談判前和談判期間，波多利亞克都有在社交專頁公布情況，他說烏方提出談判應該集中討論實現停火、俄羅斯撤軍和為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波多利亚克说，双方在谈判中积极表达各自立场，但承认存在难度，导致双方分歧的是乌俄政治体制的差异。较早时，俄罗斯外长拉夫莱夫强调，乌克兰领土不应该对俄罗斯构成威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3,357点，升414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244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17.94，瑞士法郎0.935，加元1.275，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3.2美元，卖出195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今晚和明朝潮湿及沿岸有雾，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国剧830呈现讲述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巡回检察组， 郑裕话自己用警棍打咗沈广军两下，但系咁样冇可能会造成咁严重嘅骨折，所以罗欣然就建议武强睇一下监控录像，但系硬盘就系打唔开，究竟当中有咩秘密？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嘅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色无下， 蓝色。 蓝地球， 风褛基本上人人都会着，甚至衣柜有几件添。早前消委会就做过调查，发现市面的风褛不一定价钱高就等于质量好，挡到雨又不一定疏气。到底风褛是怎样来的呢？在上世纪1920年代，北美以及部分欧洲寒带地区使用的保暖外套，一般认为是因纽特人，即是爱斯基摩人的一支发明，材料是海豹或者驯鹿的皮毛，目的是御寒、防风和狩猎。1930年代由波兰人设计的风褛开始成型，不过不像现在是有帽，同时是没有拉链，心口和两边打窿穿皮绳。直到1952年，首度攀登圣母峰的艾蒙特希拉利以及寒战的美军穿上较为似近代的风褛，都是有帽连身，确立了风褛的初型。虽然拉链早在1914年就发明， 但直到1934年，日本企业家吉田忠雄成立了 YKK 拉链厂的前身，才在衣服上面广泛采用，取代了绑绳的设计。随着时代的演变，风褛发展出不同的分支，物料也都各有不同。早期的风褛材料是用棉和帆布，不过就不多挡雨水，直到1935年发明了尼龙之后，才广泛用于风褛制造。尼龙好处是防水，但就非常之焗。近代发明了聚酯纤维，即是 polyester， 令到风褛更加轻又保暖，兼且防水透气。讲到风褛防水度可以分为三级，第一级是抗水，代表布料纤维编织较为紧密，挡到细雨但挡不到大雨。第二级防泼水，布料的表面有涂层或者采用特别的编织法，可以将水扇走，不过大雨仍然可能会渗水。第三级防水，当然防水功能就是最强，并且有防水系数，例如 2000mm 代表可以承受两米高的水柱压力，当超过这个水压，水珠就会渗入布里面，数值越大防水功能就越高。当然这一级的价钱就最贵，一般起码要几千元一件。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大埔千寻记》。 烧买烂铜烂铁，磨刀磨铰剪，压磨换火柴，这些都是旧市的生意模式。大埔商会有成100年历史，今集请来前主席蔡锦光先生讲下大埔的历史故事。 深夜一点半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啦吓，咁啊，直播室咧又米哈啦，又马恩赐，咁喺电话度咧就有苏轼嘅吓，苏轼， 大家好， 系，咁啊，点啊，阿米哈，你继续讲啦，头先你讲话， 刚才讲紧咧，即系话字面，即系苏轼喺上一节尾嘅时候就讲到话，大家即系唔去理，即系错误理解个字嘅概念，但 系 我觉得唔单单系个概念咯，系个即系真系字面意思都误解啊嘛，即系乌托邦嘅字面意思就系冇呢个地方， 系啊冇， 但系大家都系当佢系好嘅地方，即系呢个我都唔知系咪误解啦，呢个都几得意嘅，即系冇系咪做好咧？即系可能冇都系一个几好嘅事情，即系如果嗰件事系好糟糕嘅话，但系假设。即係烏托邦所描述的那個國度啦，是一個理想的國度，即係點解係永遠都不出現呢？我覺得呢個是可以討論的問題嚟嘅，即係點解永遠都實現唔到咧？咁樣 係咁我諗有幾樣嘢嘅嗱，頭先我講過咧，就係因為天主教的問題啦，即係最初托馬斯摩亞寫嗰本烏托邦呢本小説，甚至啲奧古斯丁寫上帝之城，上帝之城咧，其實佢就係話俾啲教徒聽，你唔好太多嘅空想，亦都唔好幻想，即係唔同嗰陣時啲猶太人成日話，墨西哥會嚟噶嘛，喺地上建立一個天國噶嘛，係冇呢樣嘢嘅，因為人咧唔值得。因為你哋一生出嚟有原罪，你太多嘅罪惡啊、慾望啊諸如此類，咁你即係咁有缺點嘅人類啊，點可能建立一個理想嘅國度咧？咁樣咁，但係托馬斯摩啊，當然佢亦都唔係話一定但佢就喺度設計啦。其實某個程度都係對當時嘅現實政治嘅一個批評嚟嘅。 所以基本上我哋話即係點解咁多所謂講烏托邦、講理想國嘅一啲計劃咧，通常都係冇資本主義嘅概念咧。係 啊， 就係因為佢係對住資本主義嚟寫嘅，因為資本主義已經喺個現實世界嗰度。 度即係統治咗，即係嗰個意識形態啦。 嗯。 咁而烏托邦佢作為一個想去，因為見到資本主義社會咁多問題， 嗯， 或者帝國主義社會啦，好，嗯，多問題，然後就諗一個，究竟有冇一個反？ 嗯， 反其道而行的方案呢，咁， 嗯， 所以呢个咁样嘅梳理，我哋就会明白到就系乌托邦点解经常都系好似好，即系讲到共产啊，讲到即系去平均嗰个地权啊、财产啊等等，个，原因就系，其实佢系一个相对于现实嘅残酷，而写成嘅一个想象。 系， 所以有句说话讲得好好，就系乌托邦往往系未成熟嘅真理。 系， 但系呢个说话咧，又可圈可点啊，因为。咁究竟真理係會唔會成熟到嘅咧？定係真理本身就一定要建基於虛構嘅咧？咁樣 係點啊？蘇適， 或者咁樣講啦，我見到喺烏托邦嘅理論上邊咧，即係或者烏托邦嘅構造裏邊咧，本小説裏邊，其實好多嘢咧都有部分其實我哋係做到嘅，喺即係未來嘅，即係我哋講緊由本書寫成到我哋現在呢一二八年裏邊啦，即係我哋唔可以話烏托邦完全冇價值嘅。因為作為一個虛構嘅社會制度咁樣講，咁佢係虛構㗎嘛，冇實踐㗎嘛，咁當然有好多嘢係行唔通啦。即係如果我哋集中於去揸住本小説逐點去睇，咁梗係有啲行唔通嘅。咁但係其實佢裏面有好多嘅點子啦，我哋叫，都幾好㗎喎。 例如咧， 即係免費醫療咁樣係咪？幾好㗎喎！ 你唔計交税個 part 啊嘛。 O.K. 又做到，咁但係佢背後啲假設咧又好唔合理嘅，即係譬如佢背後假設，即係啲市民都係啲好好理性啊，好守秩序啊，咁即係呢樣嘢有啲反人性嘅嘛，其實即係你冇可能成個社會一百個人一百個都係理性啊守秩序嘅嘛，仲即係人類裏面。即係性善性本善性本惡咁樣，即係都總有啲人係反社會人格噶嘛。 所以呢個咪未成熟嘅真理咯。即係基本上我哋都要相信，即係喺文藝復興之後，我哋都相信人係可以通過教育啦同埋宗教咧去達至美善嘅。我哋有個咁嘅想像噶嘛。 唔係，所以即係馬克接翻你嗰度講法啦，就係話即係喺呢個大約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啦，即係我哋稱調翻轉頭嚟講，就係二十世紀十九世紀之前啊，就比較多烏托邦嘅想像嘅，係而嗰陣時候咧，其實係喺一個樂就頭先你講啦，即係有一個樂觀啲嘅，即係嗰種咁 啟蒙之後 啊，嗰、那個社會氣氛，但係樂觀之中咧，即係又有一定嘅悲觀，即係覺得一方面我覺得人係可以善嘅，人可以通過理性咧係建立一個好啲嘅或者理想啲嘅社會。咁呢個係佢樂觀嘅一面，但另一方面咧，佢叫佢做烏托邦咧，即係又好似蘇適咁啦，覺得好悲觀嘅。 蘇適係傾向悲觀嘅，但 係或者現實啲咯，即係佢講到話，即係人有善有惡，有啲人生出嚟就係蘇兆柏啊，即係咁呢個係好現代嘅諗法嚟嘅。咁如果你話睇翻就係話喺1900年以前咧，大約啊，即係佢數過西方啦，因為東方啊嗰啲冇數過啦。咁咧，我諗東方應該好少嘅，即係中國我哋都唔係好知道有乜嘢關於烏托邦嘅小説諸如此類。咁咧就係大約只有400種唔同嘅，即係不同嘅人西方喺西方，即係歐洲啦、歐美嚟講。但係咧，去到1900年以後咧，就有千幾。而家我諗去到21世紀，可能成2000種啦，唔同嘅所謂反烏托邦啦。咁因為最初阿米哈定啲今晚嘅題目就係烏托邦，咁我就覺得除咗烏托邦都要講下反烏托邦嘅。 即係反烏托邦就係即係對應住烏托邦而嚟嘅一種説法咧，就係因為烏托邦就係講到好似我哋可以設計到一個理想嘅國度，係嘛？即係起碼喺嗰個錯誤使用之下係咁解啦。咁但係反烏托邦嘅意思就係話，其實當我哋想像一個烏托邦係咁高度嘅設計同埋控制咧，其實可能好多問題喎。 直情係咯，即係會變咗更曳啊！即係更曳，同埋對未來係悲觀好多嘅。即係呢二百年裏邊，即係尤其是西方咧，對未來係即係更加咧覺得人類咧係會越嚟越失去咗佢最重要嘅幾樣嘢。嗱，你如果即係再睇翻嗰啲烏托邦嘅實踐咧，學你話齋，佢係睇到現實一樣嘢，佢哋係好猛嘅。 就是咩呢，就是人類之間的不平等， 是 尤其是呢個貧富的，即係貧富懸殊啦，有即係豬門走肉臭就路有我死骨啦，有戰爭啦，咁呢啲咧又係生靈塗炭。咁你睇到無論湯馬斯摩亞或者培根講嘅新New Atlantis 啊諸如此類，佢都係其實幾針對呢兩個問題嘅，即係點解有免費醫療呢，就是明知即係當時嘅窮人根本冇錢醫啊嘛，咪唯有等死咯。即係有戰爭啦，又會令到大家好唔掂啦。咁所以點樣解決呢個人類可以建設一個和平冇戰爭嘅社會咧，又係成為烏托邦好重要嘅一個問題嚟嘅。 但係嗰個過渡其實由烏托邦轉到去反烏托邦咧， 係 中間係經歷咗人類真實嘅戰爭。 係係係。 因為政治家會用烏托邦作為一個宣傳手法去啟動戰爭。 冇錯。 即係點解我哋會喺禮拜一去起個題咧？都是有个背景的。当我们看到政治家 去用这个理想的想理想国的想象、啊、去讲话解放某些人、啊、去令到 重建这个古代的一个伟大的帝国啊， 拿、 啊、回个固有的领土啊，这些全部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现实的那种虚伪那种假的时候、所以就会有一种反乌托邦出现。所以我哋話反烏托邦係相對於烏托邦嘅想像係真嘅，但係中間仲有個現實嘅過渡，就係我哋見到嗰個烏托邦被亂用同誤用嘅一個即係真實嘅殘酷。 係，咁又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可以咁講嘅。通常寫呢啲烏托邦或者反烏托邦小説嗰啲咧，都唔係科學家嚟嘅。你有冇諗到？即係我真係未諗到邊一個。即係所謂科學家啦，科幻小説家就多啦，即係sci-fi嗰啲好多。 但係正式嘅反烏托邦嘅sci-fi 都係成反烏托邦多啲。 因為呢樣嘢係二十世紀先有啦，咁所以你變咗文人咧，一定係即係由呢個十八、十九世紀開始咧、就已經係對科學有一種即係排斥同埋抗拒嘅嗰種咁嘅心理嘅。咁呢個當然又同即係如果你西方嚟講就係話即係浪漫主義啊、狂飆運動啊，即係當工業化開始嚟啦，啲農民就走入去呢個城市啦，咁然之後咧，係啦，生產力係大增啦，啊，好多人即係有錢咗啦，咁、但你睇到亦都好多人受苦喎、尤其是嗰啲農民工咧，入到去城市之後咧， 個貧富懸殊更加明顯， 更加明顯， 即係有句好精簡嘅説話、就是，就係當佢哋未進入城市嘅時候，佢唔知貧窮係乜，係。佢入咗城市之後，佢就知道貧窮係咩，而佢就係自己就係貧窮啦。即係所以嗰個係更加大嘅問題啦。即係當我哋想像有烏托邦嘅世界，但係最後發覺點解即係某啲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原來個烏托邦嘅想像係充滿危機嘅咁樣。咁但係科學家有冇講烏托邦嘅消息？ 科學家就通常都會話自己唔參與政治噶嘛。當然咁喺二次大戰嘅時候咧。都有班科學家寫個信俾啊總統啊羅斯福，就叫佢發展呢、這個雨傘嘅，即係唔係完全唔參與政治嘅。咁但係一般都少嘅，即係科學家好深入咁參與政治，一般都唔多嘅。 咪同埋 呢個方面 嚇，同埋科學家拜佢哋本身嘅性格係唔會走去諗一啲即係無謂嘅嘢噶嘛，係嘛？即係某個程度，你做得科學家，你細細個讀科學嘅時候咧，已經學識咗一樣嘢，就係話喂，你有證據先至好講嘢啊。咁你如果設計一個所謂理想嘅國家，佢自己又唔係讀政治啊，又唔係搞嗰啲嘢嘅，佢點會諗到即係一個所謂理想嘅一個政治制度或者理想嘅社會係一個乜嘢社會咧？即係嗰樣嘢唔啱啊！初學家嘅諗法嘅，即係你偉大到牛頓啊，或者即係呢個甚至達爾文啊，甚至愛因斯坦嗰啲，佢唔會諗多嘢。 牛頓我有少少懷疑，因為牛頓仲有信仰去支持住佢，可能佢會因為有信仰咧係好容易傾向於去諗， 係 有冇更好嘅角度嘅？ 你呢個講得啱，但係問題就係科學家信教嘅越嚟越少啦嘛。 即係呢個真係好少。現代科學家咧，有個統計嘅， 係 其實有大概90%都係冇 神論者。 我哋係科學家有定義啦，即係講緊嗰啲院士嗰啲啦， 係啦係啦， 係啊，都有90%都係冇神論，即係唔係90%嘅，就係個成就越高咧，那個最宗教信仰個百分比越少。係 啊， 我頭先阿馬老師講起達爾文，其實達爾文好有趣，佢、 嗯、 作為一個科學家，佢嘅理論咧係最經常被攞出嚟被誤用 嘅，係、 因為佢講物競天擇式嘅生存啦，咁、大家如果對歷史有認識嘅，大家都知道喺優生學呢樣嘢咧，喺英國啦，同喺二次大戰嘅德國都曾經攞過俾人 即曾經攞過出嚟，用嚟做咗啲好邪惡嘅嘢。 係 係啊， 即亦都有佢喺支持，亦都係唔用呢個科學家理論去支持個戰爭。咁、當然啦，我哋而家我哋近代嘅睇法就係我哋其實要尊重呢個生物多樣性啊嘛。就係因為即冇話邊個比邊個好嘅，就係因為唔同嘅物種喺呢個世界上面可以適應到唔同嘅環境。當我哋遇到轉變嘅時候咧，總有啲死剩種啊嘛。咁嘅物種先可以延續落去。呢、這個就係我哋而家嘅睇法，即係我哋要尊重個多樣性嘅，即係我哋要尊重大家有唔同。咁但係曾經有個年代咧，呢樣嘢就俾人攞出嚟講，即係有啲人種或者有啲物種嘅優越一啲，咁呢個就變得好危險。即係科學理論被誤用呢樣嘢咧，就被政治誤用呢樣嘢就變得好危險。 戴爾文自己咧，戴爾文自己都知道係好容易被誤用嘅，所以佢一路都唔諗住出版㗎。係 啊， 佢直至到 一路唔敢寫啊。係 啦，佢直至到係聽講好似有個人同我有嗰啲好相似嘅理論要出版喎，咁我要趕住喺佢出版之前出版，即係呢個都係人性嘅一個演繹。 佢本來佢科學家嘅脾性咧，就係佢寫其他啲好濕碎嘅嘢，即係例如嗰啲咩某一啲植物嘅發展史啊，佢係即係收埋好多嘢，佢就唔想寫所謂物種的起源。即是人類的進化過程是怎樣的、但是其實他本書用這個字都用得很少，即以達爾文來 說 evolution， 他其實即是那個字出現在他本書上，現在很容易找電腦一查到的，其實不多的，所以其實 他學蘇適說，其實是比人用比較多，即例如、我想用即叫做可以話扭曲佢嘅，就是、當然係 Herbert Spencer 啦。 係，冇錯。 即我而家我哋成日講適者生存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其實就唔係戴爾文講嘅、就係、是、呢個史賓沙講嘅。咁同埋佢表弟啦，即 Francis Galton 啊嘛，佢係第一個講有生學噶嘛，仲、要即度人哋個頭，度下個頭位，頭位度下，個頭大啲就聰明啲，即講咁都有嘅，咁都得嘅，真係好笑嘅。 所以近年我哋都唔用進化論噶啦，即係都係 演化論 係啦，即合。翻原本個意思去講， 係因為其實你即係如果講到演化咧，就係會打倒褪嘅，即係而家已經發現啦，有啲生物咧，就係佢進化，即係佢真係，即係佢有所謂進化咧，其實有個方向，某程度達爾文講都啱嘅，都講進化 有個線性， 有個方向嘅，即係譬如話。凡是生物咧，進化的意思就係咩咧？佢會變得越嚟越複雜。佢由一乜嘢器官都冇咧，變咗多有多啲器官。咁、然之後咧，就生命可能會越嚟越長。你發覺嗰啲單即係單細胞啊，嗰啲好快噶嘛。 係 嚇或者啲嗰啲飛蛾啊嗰啲咁，即係幾日就死嘅咁諸如此類。細菌亦都係啦，好容易死。 個循環好快。 即係個循環好快，同埋生死好快嘅。咁、但係即係變咗佢，其實你話進化咧，就係話有個方向。所有嘢都係嘅，或者生物都越嚟越龐大嘅。就算人類都係啊，即係我哋而家二十世紀嘅人，一定係比蘇格拉底啊、孔子咧，即係孔子一例外啦。啲人話佢好高大啊，我諗嗰陣時佢直情係巨人嚟嘅。 嗰陣時啲尺同丈同我哋而家唔係好同嘅。 但係即係身算起嚟，佢都差唔多接近六尺就係巨人嚟㗎啦。我諗喺嗰個時代，即係變咗佢係即係你話進化咧，就係話通常啲生物嘅演化咧係由呢個方向嘅話，跟住呢個方向去咧、就叫做進化。但亦都有啲唔係嘅，有啲生物咧即係我要咁多嘢嚟做乜嘢啊？嘥時間，即係嘥精力。於是佢有咗啲器官之後，反而佢唔要喎。 啲尾巴甩咗啊，條尾龍骨突然間短咗啊，等等，經常見到啦。所以 山洞嘅魚冇眼啊， 係啊，魚即係啊，即係我要嚟做乜啫？我成日都喺深海嗰度黑掹掹冇嘢睇嘅，咁你要隻眼嚟做咩咧？ 所以蘇適講多樣性咧，亦都係即係由烏托邦去到反烏托邦嘅一種過渡。通常喺烏托邦嘅。小說或者想像裏面其實多樣性是撳到很低的、因為它有個高的管理性、所以就會出現一種好像即種性制度咁，我哋翻嚟可以繼續 講。好啊，由呢個柏拉圖嗰度講起啦。好啦，呢、這個時候我哋聽只歌先，曾樂同唱嘅叫做《一決高下》。 有個八卦，唯獨我不知。背赤赤冬，突然有个黑痴，真讽刺。再笑说我面皮薄过张纸，边好意思？留心听你一番好意。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源你们斗丢假，斗虚假。你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发麻。茶后的废话。 要查，来源你们都丢假，都虚假，被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发马，查好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唉，谣言像笑片，费心机，剧情作败扮傻演技，自我放弃。讨好观众，用你的歪理。这个八卦从哪里开始？那个八卦突然哪里终止？好得意，太过介意，就沦落至疯子。不好意思，澄清一下都不可以。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源你们斗丢假，斗虚假。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发马，查好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说真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75名内地援港医疗队人员抵港。医疗队领队余涛表示，他们来自广州和深圳等14个医疗单位，医院等级都是3级，形容是挑选了精兵强将。医疗队将会先在亚洲国际博览馆的社区治疗设施，協助醫管局為確診新冠病人提供治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醫管局在公營醫療系統病床有限和人手不足的情況之下，現時在病人分流和治療上面對不少挑戰。內地援港醫療隊的協助可令更多有需要的病人得以盡快獲得適切治療。他又說，感謝中央政府和廣東省政府在短期內徵集援港醫療隊來港協助抗疫。來港的內地醫護人員經驗豐富，為本港應對第五波疫情打下一支強心針。政府表示，除了繼續為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人士提供服務，仍然會維持在社區檢測中心和流動採樣站，为愿检尽检人士提供免费检测服务，减低病毒在社区传播的机会。截至今日傍晚6点，社区检测中心在未来2个星期尚余大约90%预约名额。市民亦都可以在前往社区检测中心之前，先致电查询是否尚有预约，或者即场登记名额。另外，政府明天起会在石牌街公园重开流动采样站。医管局公布，明天再启动额外6间新冠病毒指定诊所，分别是环翠普通科门诊诊所、横头磡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蓝田分科诊所普通科门诊诊所、石硖尾普通科门诊诊所、青衣市区普通科门诊诊所和容凤书健康中心。6间诊所启动之后，将会共有23间指定诊所，服务时间是星期一至星期日，包括公众假期，上午9点至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至5点。指定诊所听日起亦都在预约电话之外，设立关爱预约专线，比较高风险确诊病人预约，包括70岁或以上长者、5岁或以下小童、怀孕28周或以上的孕妇，以及免疫力受抑制的病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分工，要求扎实有力、找落实，推动经济保持平稳运行。会议强调，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下行压力，困难挑战增多，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強化周期性調節，將穩增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化改革開放，努力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3,280點，升33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224點，升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17.96，瑞士法郎0.936，加元1.275，人民幣6.371，英磅對美元1.306，歐元對美元1.097，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54.5美元，賣出1955.6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潮濕同沿岸有霧，氣温介乎21至28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雲量增多，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22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睇到院舍入面有多人染疫，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而家大概1000个老人院里面大半已经有感染，其实有冇爆发嘅老人院都应该将嗰几万个老人家重中之重，点样喺最短嘅时间喺啲 omicron 去到封顶前后帮佢哋打到两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 嘅时间喺啲 omicron 去到封顶前后帮佢哋打到两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黄天佑， 卫生署新冠病毒网站里面有一个章节是讲快速抗原测试的，就有几条 link， 又有讲香港表列里面的一些测试，亦都有国家药监局的批准的测试，欧盟和美国的食物及药物管理局认证的一些測試的，咁市民可以上翻去咧睇翻一啲比較詳細嘅資料咯。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每次行入書店，喺暢銷書榜上面，總係會見到有幾本治愈系嘅書。令我好奇嘅係，到底大家受了怎样的伤才需要被怎样的故事治愈呢？厨房这本书是被称为治愈系作家的吉本巴拿拿，是1988年出版的成名作。故事的第一部分讲述少女英姐未影自幼父母伤亡，一直都同年纪老迈的嫲嫲相依为命。在嫲嫲病逝之后，成为孤儿的她只有在曾经温馨的厨房地板上面才可以睡得着。这个时候，曾经受到嫲嫲关照的少年田边红一突然邀请魅影来到他家暂住。无依无靠的魅影就搬了去田边家，同红一还有他的变性人妈妈为你子一起生活。 而书的第二部分满月是魅影展开独立的新生活之后，突然收到红一传来卫理子被杀死的消息。这个是两个过早面对至亲死亡的青年互相拯救彼此的故事。虽然两部分都是由死亡开展，但故事的基调并不是浓稠的黑或者是出目的红，因为真正重要的是被留下来仍然活着的人。就好像作者所说，我的兴趣在于描绘受伤的心被疗愈的过程，而不是死亡本身。 这样似乎就解答了我开头的疑问，或者读者面对的不一定是死亡，而是同死亡共通的失去。因为活着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但是心头的伤痛不可以靠吃一片速效止痛药就可以痊愈，所以治愈系作品才会永远长青。而吉本巴拿拿的厨房为所有被留下来的人撒下面包碎，还不忘在天上面挂上一轮满月。 令嗰啲喺人生旅途上迷路嘅人可以揾到回家嘅路。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厨房》，作者吉本巴拿拿，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盘点政策，特别请嚟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蔡杰铭，同埋全港社区抗疫连线总召集人陈振斌，同大家讲解特区政府以及民间团体点样齐心抗疫。 咁啊，多谢内地嘅支援之下咧，能够好快速咁样兴建到呢啲嘅隔离设施。 而家最紧要咧就系话个物资到我哋手，我希望第一时间出到去俾有需要嘅人。 三月十六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啦，咁啊直播室咧有米哈同马恩赐，咁啊喺电话度咧就有苏轼嘅吓。 系大家好， 系大家好。咁我要讲下一两段历史先。 好、啊，有故仔听。 系啊，咁咧就系头先我哋讲过啦，即系1900年十九世纪开始咧，就冚唪唥都系反乌托邦小说。咁但都有例外嘅，系1887年咧，美国有个政治运动家叫做Edward Bellamy 啊，咁而家啲人可大部分啲人都唔識㗎啦，咁但係咧佢就寫咗一本烏托邦嘅小説，叫做 Looking Backward 嘅後顧，但係其實咧 向後望， 但係其實佢係講未來嘅，佢係描述人類喺21世紀嘅時候咧就會建立咗一個社會主義烏托邦，咁呢本書咧嗰陣時咧就好喺美國嘅好風行嘅，甚至好多嘅州咧就直情成立咗呢個叫比拿美會啊、 哦， 就大家咧去 用佢嘅名， 唔係直情係讀佢本書，咁然即係點解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即係美國喺呢個內戰之後咧、就係屬於所謂盜金時代咧就係即係好多嘅 出 淘金節啦、或者直情係好多好自由主義嘅，即係直情係擴展去西部啊，咁嗰啲牛仔啊諸如此類嗰種，咁亦都係冇乜法例嘅，即係冇勞工法例啊諸如此類，即係啲資本家中意點搞就得嘅。咁嗰陣時咧就出現咗一個而家都好興嘅，叫做 Robber Barons 啊嘛，即係資本家咧就係嗰啲大盜公爵啊，即係因為咧即係法例係幫曬佢哋嘅，佢中意點樣剝削啊，同埋呢個壓迫啲勞工都得嘅。咁比拿美就係講法咧，佢所以點解叫做社會主義烏托邦咧？就係啲工人即係組織起嚟， 反起嚟， 於是咧就奪取翻啲權力，咁咧就開始建立咗一個咧即係冇剝削嘅，將資本家趕出去嘅，即係好社會主義嘅小説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呢一本小説咧就啱啱就適合曬當時嘅一啲某一啲群眾啊， 係個時態啦，即係嗰陣時即係其實。講話淘金熱又好，即係嗰種即係開發個西方都好，都係好典型。我哋會見到一個意識形態去擺弄一啲是非，即係個實際個狀況就係有高度嘅剝削，有好多嘅殘酷事件， 有種族主義， 有帝國主義，甚至殖民主義啦。即係佢只不過喺同一個地方裏面殖民啫嘛。咁但係表面上就用個好堂而皇之嘅一個説法，例如去開放好多自由啊，令到嗰個經濟好啊，生活更好啊。但係其實裏面係充滿咗黑暗。咁當我哋見到呢種殘酷嘅時候咧，就會去設計另一套嘅所謂烏托邦，去想去反過嚟啦。但係後來咧，通常呢啲烏托邦亦都會 入翻同一條氣軌嘅，就係個烏托邦又成為一個意識形態，裏邊遮含住又係同一樣嘅殘酷啦，又係同一樣嘅不平等啦等等。即係我覺得其中烏托邦不能夠實現就係、是、其實有陣時人性嘅一啲弱點咧，同埋缺點係好難去迴避。包括自私啊等等咁， 動物農莊呢套小説咪講咗啦，豬最後都變成人啊嘛， 係啦， 唔係所以，但係佢哋通常都有一個現實嘅 參考 嘅本子嘅、嗯，即係所謂嗱，即係大家知道啦，即係動物農莊就係諷刺蘇聯噶啦，係咁，另外就1984都可以咁講啦，係咁例如呢一個比南美嗰個 Looking。backward 啊，後顧啊，佢亦都係針對當時嘅美，即係美國社會嘅現實咯，係咪先？咁啊，嗱，另外有一本書咧，亦都係可以介紹一下嘅，相信亦都冇乜人知嘅、 嗯， 就係、是、清末嘅時候咧，有一位咧叫做碧河館主人啊， 1900几年 啊 嘛， 1908年發生咩事咧？咁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咧，就1900年就八國聯軍啦，咁跟住咧就慈禧就話開放啦，就要搞呢個憲制啦， 話開放， 唔係真噶，佢真係派係派咗啲官咧走去西方， 被逼開放，佢唔係話開放， 被逼開放，你講得啱。咁咧就去體察下歐洲各國嘅所謂憲政啦，咁啊翻嚟之後寫咗一大套法律，咁然之後咧就話建立議會，又話要進行呢個選舉，咁搞咗大餐嘢啦。咁咧嗰時候咧，就另外一方面咧，你亦都知道啱啱喺呢一個1904年啊，日本咧日俄戰爭啊，今次唔係俄烏戰爭啦，就係日俄戰爭。 重要喎，對於亞洲人嚟講。 冇錯啦，因為嗰時咧就日本就打敗咗呢個蘇聯。 係啊， 對馬海戰啦， 係。係啦，對馬海戰。啊、俄國嗰時未有蘇聯，咁咧當時咧亦都有一個西方嘅記者，呢、這個都好出名嘅，咁咧就去睇過，咁即係然之後發覺，哇！點解啲日本人咁鬼好打嘅、嗯？因為當時咧，正如阿蘇適講啦，就流行所謂種族主義啊嘛、 嗯， 白人係最優秀嘅，其次就到黃種人，但係都係即係同馬騮相差不遠㗎啦，黑人係直情馬騮嚟嘅嚇。即係所以你而家聽到㗎，即係英國啊或者歐洲好多嘅球賽咧、 嗯， 即係啲黑人球員咧都俾一啲球迷咧就用嗰啲所謂叫 monkey chant 啊，即係直情好似啲馬騮叫咁嘅聲， 馬騮叫 係咁咧，其實就係一種種族主義嚟㗎嘛。 到而家都係即係英超開波都係要先講咗種族主義嘅問題，即係到今時今日都依然 都依然有嘅，即係依然有喺度。咁、嗯、但係咧，即係呢位記者咧，即係睇到咦啲日本人可以打敗咗呢一個、嗯、即係當時俄國。咁當時歐洲人都當俄國人係白人嚟㗎嘛？ 俄國人而家都當自己係 白人嚟嘅。咁所以咧就各於是咧就提出一個論點咧叫做黃和論啦。咁呢個記者大家都可能識嘅、 嗯， 就係、是、叫 Jack London、 嗯。 所以黃和呢、這個呢、這個咁嘅講法咧，就係嗰陣時候開始嘅。係後嚟即係德國德皇就畫咗一幅漫畫啦，即係俾斯麥坐咗台之後，咁呢個就好出名啦。咁嗰啲我哋唔講啦。咁咧呢、這個時候。系啦，就係、是、清末咧有一位碧河館主人啊，碧就係呢一個碧 禮 黃白石， 黃白石係啦， 黃白石係河咧就 是、 荷花，館就係館，咁、主人就知啦，因為呢個就好符合即係、就是、以前中國人寫小説嘅習慣嘅，就係改個筆名咧，冇人知係邊個嚟嘅。 咩庵啊，庵主啊，咩館嘅館主啊咁。 唔係即係金瓶梅嗰個咯，蘭陵笑笑生，你都唔知邊個嚟嘅。 係 咁呢位仁兄咧就寫咗一本書，就喺上海出版嘅、叫做咧《新紀元》啊。嗱、大家唔好溝錯啊，即係而家有啲刊物叫《新紀元》，但係當時佢真係叫《新紀元》。咁呢首咧就係一首狂想曲嚟嘅，佢、就話去到1999年咧，中國咧就已經用咗呢個立憲政體啦，咁啊有議會啦，咁另外咧就全國人民咧有1000兆啊，我唔知佢 1999年啊， 係啊，即係過咗啦， 哦、 即係佢喺1908年寫咧，就去到即係 佢都算俾好多日子噶啦，你諗下，George Orwell寫1984，近好多噶， 1940几年寫噶嘛，好似1948年寫1984，咁啊。1999年咧，中國咧就有1000兆嘅人口啊，好巴閉喎。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中國已經收回曬所有列強租借嘅地啦。咁同埋嗰啲咩勢力範圍冚唪唥都冇曬啦。咁而中國有兵咧有600萬，每年中國嗰時嘅 GDP 咧就有2300-400兆啊。我諗佢嗰時仲係講銀兩啦，係嘛清朝啊嘛。咁所以咧，其他啲白人嘅國家咧就認為咧就妒忌中國嘅崛起啦，咁、就認為黃禍必然不遠，於是就聯合起嚟咧就要向中國挑戰啦。咁、點不知咧當時嘅中國巴閉啦，佢話各種科學咧非常發達，水陸戰具咧全部都有，冇 件件都新奇，所以中國嘅一國之力咧向全世界挑戰，咁結果咧就打贏咗，咁咧於是最後咧就王勝白虎啊，即係黃種人就打贏咗呢個白種人，西方諸國就被迫簽城下之盟，中國咧就成為超級大國，咁所以咧就符合佢嘅題目叫新紀元啦，咁呢個當然係即係一種對八國聯軍嘅反動啦，即係當年1900年八國聯軍就入侵中國，咁於是咧就打到中國又要賠錢諸如此類，咁呢位碧河館主任咧都可以算係一個烏托邦小説嚟嘅， 烏托邦小説啦，應該就唔係反烏托邦小説啦， 絕對唔 係啦，但係聽個內容咧，好似如果近年重印應該會大賣咁啊， 應該唔知道有冇人揾翻呢個，即係呢本書我就喺網度揾到嘅， 應該過曬嗰啲版權啊！ 係1908年， 我覺得 十年就冇版權啦。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如果有各位聽眾有興趣咧，就不妨上網咧揾揾呢個碧河館主人嘅新紀元嚟睇睇，咁都幾有趣嘅。 呢、這個黃和論亦都將即係烏托邦或者反烏托邦嘅説法又再加添一層嘅意思，就係嗰個涉唔涉及國族嘅問題，或者階級嘅問題， 係即係烏托邦，如果你話西方最早當然係柏拉圖啦，柏拉圖就係話即係將人係分嚟三等噶嘛，啊最高級嗰啲梗係哲學家皇帝啦，係啦，咁另外中間嗰啲就係即係啲農民啊，另外咧佢有一個係 勇士， 嚇、啊，即係咪有一另外一組人咧叫勇士，係啦，即係如果社會地位嚟講佢係第二級嘅，咁因為佢哋要保家衛國啊嘛，係同埋佢哋要全力，即係啲即係佢應嗰時想象係呢班人其實係職業軍人嚟， 同埋嗰個係相對於人體嘅嗰、那個。构造嘅系啦，即系最顶咧就系个头脑，咁所以有个哲学嘅王， 系 咁由中间就个心脏就代表要勇气，咁所以就要士兵， 系啦， 咁下体咧就是、一个欲望，咁你要食饱啦，你要繁殖啦，所以就有农民咁样，咁所以系一个人体化咗个国家嘅理想嘅一个即系想象咁样。 冇错啦，咁但系即系正如好似你讲啦，即系佢哋嘅乌托邦咧就系即系社会里边嗰个阶级系好分明嘅， 同埋要逐啲私人同埋艺术家出个理想国嘅，呢个好重要，因为佢哋不切实际。所以對個理想國咧係冇乜貢獻嘅，所以咧即係我係會第一批被即係理想國逐出嘅一個第一批人嚟。 唔係因為柏拉圖就好憎啲你哋呢挺人嘅，因為 私人 係因為你哋建構嗰啲嘢咧係不即係完全係空想嚟噶嘛，係 空想嘅空想，因為佢相信個理型世界噶嘛，即 係 個現實世界已經係抄緊個理型世界啦。 嚇、啊，你 仲要再抄現實世界，咁你即係淨係識抄嘢啫，咁你唔可以理想國啦咁樣。 係，誒蘇適睇下你有咩意見？ 咁我哋頭先米哈講嘅啲國族嘅問題啊嘛，理想國反理想國裏面，咁我又想帶翻呢點出嚟講，其實喺古代嘅社會啦，即係中國就冇咁明顯嘅，但係都有嘅，即係譬如有奴隸啦，咁喺譬如喺希臘羅馬嘅時代，即係奴隸係好普遍嘅嘛，因為其實佢哋國家嗰、那個。citizen 啊，即係嗰個 公民 嘅公民， 係 公民係好少噶嘛， 係 即係個 四分一咯，雅典係四分一，係 尤其是羅馬成個歷史基本上都係靠周圍打，跟住靠奴隸去支撐個國家經濟噶嘛。後來佢嘅職業軍人就容許啲奴隸即係當咗廿幾年兵，我仲要係講廿幾年， 係 成世人俾你， 係 咁啊退役嘅時候就可以做公民啦咁樣。同埋公民都 唔 係 嗰個緊要㗎，因為佢啲仔係自由民啊嘛，佢叫做自由民啊，即係都唔知係唔知未必係羅馬公民添，但係總之係自由民啦。 總之你未必喺羅馬市裏邊咯，俾 冇錯。 即系意大利咁大嘅， 唔止嗰时英国人都系啦，英国都系佢嘅帝罗马帝国里边嘅， 系去唔到， 系啊， 去唔到德国啦， 系 即系德国就输咗啦， 系 咁其实我可以睇翻咧，其实都有一个咁嘅想象，即系点解即系譬如头先讲乌托邦有两个奴隶，咁嗰啲奴隶点嚟嘅咧？其实当时。大家都有一個想像，即係將人分咗幾等啦，即係覺得自己係高人一等，即係有一個自我中心。譬如你頭先講嗰個新紀元都係嘅，即係會覺得你會覺得自己嘅民族、自己嘅國家係高人一等嘅嘛。 係啊，優秀啲嘅。 其實近代咧呢樣嘢就起碼政治正確上邊啦嚇，就好少咁講嘅。即係喺政治正確，即係大家心底係咪咁諗嘅？頭先馬老師都有講啦，好多人心底裏都係咁諗嘅。但 係 起碼喺政治正確上面咧，大家絕對唔會咁樣講。 我覺得咧，大家都唔係咁諗嘅喎，真係唔係咁諗，因為即係除咗我剛才第二節尾講種姓制度咁呢、這個就分開嚟講啦。但係即係當階級係比 國族更加重要的身份認同呢，其實階級重要一 點， 即是意思是我不怕我是什麼族裔，我只要有錢 哦，即係做到老闆 就得。係啦，咁我喺度周圍我都係喺個社會嘅頂端啦。如果我係窮咁， 啲人都會奉迎你啊，恭維你啦。 土耳其裔嘅一個即係學者叫做 Derlich， 佢一個講法我覺得好啱嘅，就係、是、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呢個劃分咧已經不再適用。 嗯， 因為喺第一世界裏邊要揾到第三世界嘅生活。 嗯， 第三世界裏邊有第一世界嘅人過緊生活。 啱。 其實嗰個世界劃分同國族劃分，其實已經唔係喺全球化之下去解釋世界分布嘅一個方法。 啱啱。同埋而家啲人都即係一個唔對路，佢咪即刻轉國籍咯。 係。 啊，譬如好似法國主要個大明星啦。 嗯。 對賓主義 避税， 係啊，為咗避法國話要抽啲有錢佬税啊嘛，抽佢哋唔知八啊幾定九啊幾個 percent 啊嘛，咁於是佢咪放棄法國籍咯。然之後好笑咧，就係佢走去入咗蘇聯籍啊嘛。咁我唔知佢呢排又唔聽佢聲喎，嚇變咗俄羅斯人。咁、好啦，咁而家今次普京即係呢一次事件就完全聽唔到佢有咩意見， 可能已經轉翻未申請到啦、 啊。但有啲咧就係、是、轉咗國籍都冇用喎，譬如車路士老闆咧，佢咪已經攞好似攞咗以色列。 佢即 系阿方莫位置，咁但系冇用啊，一样当你系普京嘅朋友，咁咪一样受到制裁咯。 系 佢本身仲有乌克兰血统嚟 嘅，好、多都有啦，根本分唔到噶， 分唔到。其实乌克兰自己都话分唔到， 唔系俄国人都分唔到噶，其实即系已经沟到乱晒，即系好似我哋中国人咁，好多好多系即系我成日都认为，即系呢个包公系黑人嚟噶嘛。唔係點會成日黑咪崩咧？即係個面，即係佢可能係混血兒嚟嘅。咁但係 唐朝嘅時候係有好多 好多黑人 嘅民族喺唔同嘅民族喺中國嘅， 係 即係宋朝之後就少啲啦。但係唐之前 係 即係就係唐。 咁啊，唐自己都係即 係唔係宋朝因為打唔贏嗰啲有外族嘅地方啫。 但係又講咗樣嘢，即係翻返去中國嗰個傳統，其實烏托邦小説喺中國咧係相對弱嘅， 好弱嘅係。 係因為啲。啲人民本身就真係好似假想緊自己嘅烏托邦，佢只會去想像有個賢君， 係、 即係佢唔會覺得個制度有問題嘅。 係啊係啊， 即係烏托邦小説就係其實你係針對緊制度啊嘛， 冇錯， 就係覺得個制度唔 work， 又是現實嘅， 係啦， 冇錯。 咁但係喺整個中國歷史裏邊，你發覺啲人民咧、基本上覺得個君王制度或者封建制度係 work 嘅， 係 唔 work 嘅只係個君主本身啫， 係 最多最多 最多。 咁而佢只會寄望就係喺我條村有個父母官啦， 係啦， 然後再大啲就有個賢君出現啦， 係， 但係唔會想像你一套推翻呢一個制度嘅。咁呢個係好喺我哋嘅歷史脈絡之下嘅， 係好頻繁啊，呢個好頻繁。同埋另外一樣嘢，我諗影響中國人咧，就係中國人嗰種循環歷史觀啊、甚至佢成個世界歷史佢都覺得循環嘅， 係 即係好似四季咁，即 係五德中次算。 五德中始， 因为佢冇辩证法噶嘛，佢冇经过一届 唔系，即系易经系，易经系咁教佢噶嘛。咁你班友又信风水啊，信嗰啲嘢啊嘛。咁呢个咧就对个人嚟讲咧，其实系好好嘅安慰剂嚟嘅。 系， 即系你唔好怕，而家有疫情， 而家喺低处系嘛？ 系啦，苦尽就会甘来，疲极就会泰来。咁啊，虽然一轮咧就会好噶啦。 但系我哋又有福无重至，祸不单行。中国人好聪明嘅，真佢一定包到个底。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系啊，咁变系啊，阿米哈同埋阿苏轼讲呢个都好啱嘅，就变咗即系对乌托邦嗰个即系想象系比较少嘅。咁啊，顶多系想象过咩《桃花源记》咯， 系啦， 即系皇帝太过离谱嘅，太过凶暴嘅，残暴嘅，咪搵个地方匿埋咯。 但系嗰个都系一个好小康，比小康更小康嘅小康。 唔系皇帝都唔知我喺嗰度啊，最紧要 都存在喺香港之外， 就离开咗佢走人啊。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今日，所以我话呢个题目其实诶，讲多一次， 讲得好快， 讲唔晒啊，好多嘢吓。好啦，咁阿基哥喺度啦，张伟基又开始一个礼拜嘅那些年，张伟基啦。咁啊，听晚咧就飞哥请嚟关品芳同埋谭少章咧，同大家讲讲俄罗斯同埋乌克兰，咁都好应景嘅。咁啊，最后一首歌啦，咁啊，陈长天唱嘅叫做《沉沦在你的世界观》。咁啊，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离开，从今即使你